到整个沙漠。

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969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花好月圆中秋夜，人归与欢团聚时，每到中秋的夜晚，我都会抬头看看今晚的月亮是不是格外的圆呢？在皎洁的月光下，你是否也会有一种温暖的情怀呢？欢迎收听969假日航班，我是主持人亚威。假期很多人都爱出去走走，而随着我国出境游政策的调整，去国外走一趟也变得更加省时省力了。自9月1号起，我国推出多项便民利民的新措施，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补发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也可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的旅游签注。而在户籍地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均缩短到了7个工作日。这么多的便民举措，无疑会让中秋国庆有出境游打算的人省下了不少时间和力气。你的出境小本本办好了吗？现在去办，国庆出游还不晚哦。另外，中秋国庆也是福利满满的。2017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办法就工会经费用于服务职工的各项开支再次作出明确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逢年过节的年节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比如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以及经自治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少数民族节日。所以在这里也祝愿你今年过节可以收到一些节日慰问品。每逢佳节胖三斤，这个假期当然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那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要提醒你要注意规律饮食，记得吃早餐和多吃水果，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好了，本期假日航班就是这些，祝你假日愉快。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是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